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了？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读过的翻了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主题叫做相声小品大荟萃，每天都有相声小品的名家名作。今天首先请您听一段小品，叫做孝心啊，表演者是牧羊、刘同、陈寒柏、郭亚丽、贾成博，这里头有不少的著名的相声演员，我们听听相声演员怎么演小品啊。 家里盘着两条龙，是唱家玉皇，唱串了。这是俺家，哥仨，我是老大。家里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妈。虽然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住着，相隔能有40多里地，但是我很少来家。为什么？忙，太忙了。忙得不像样，还忙着，这都是借口。我们街道现在搞了个孝心活动，我反思了，不行，再忙也得回来看妈呀，老长时间没回来了，妈我都快不认识了，你说。我也劝在座的朋友们好好孝敬自己的父母啊，以后可别找这个理由，什么忙啊没有时间的千万不要啊，有空咱就来家看看，看看妈。到了，不跟您说了，到家了。哎呀妈，还关门呢！棒棒棒，棒棒棒！ 哎，爸啊，你听，好像有人敲门。 甭问呐，准是你大哥呀，他那动静就跟抄家一样啊。 不能吧，大哥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你看看吧， 准是你又想他了。行，我去看看啊，哎，你坐着。 开门，对吧？开门。 大哥，真是你呀， 妹妹！哎呀，妹妹，你看我妹妹长多漂亮啊！ 哎，大哥，你胖了。 哎，妹妹，你瘦了。妹妹，妹，让哥哥抱一下。 别贫了，别贫了，你去看看妈吧。你看， 那谁？ 咱妈呀，你不认识了？妈，你看谁回来了？ 啊？那是咱妈吗？ 什么人？你连妈也不认识了？ 妹啊，你给咱妈吃什么了？咱妈怎么长那么年轻了？ 哎，妈就是胖了， 是吗？ 妈，你看谁回来了？ 我知道是他。 妈， 啊， 妈， 哎， 妈， 哎， 妹，他回来了， 回来了， 我来看你。 孩儿啊，家里没东西了，就我和你妹妹了。 妈， 妈生你气了？ 妈，你放心吧，我不是来那个拿，我给你送东西吧。你看， 又送东西了。又是你媳妇穿剩下的紧身背心啊？啊， 不是了妈，那都过去的事儿了，你还提它干什么？这会儿给你送的全是营养品， 那不去年你刚从我这儿拿走的吗？ 都是信的吗？你放心吧，妈， 早晚得拿回去。 不是，妈，妈，你别开玩笑，以前是我不对，我不孝顺你老人家。妈，我跟你说，我也孝顺你， 孝顺呢。 我想接你啊，上俺家去住两天。 哎呀，不行，我跟你妹妹过挺好的，我哪儿都不处、啊。 哎呀妈，你老在我妹妹 这住，我洗不了衣服了，我也看不了孩子了啊。 不是，妈，我跟你说啊，他不是说让你去干活，我们孝顺你，让你享福。 哎呀，我这儿挺享福的。 哎呀妈，你去吧，我跟我媳妇，我就欢迎你去啊。 哎呦，没给你媳妇请假来啊？ 去， 啊。 妈，你怎么还拿老眼光来看我呀？ 你每回不都得请个假吗？ 现在的我可不是以前了。 哦， 以前我听媳妇儿，媳妇儿说什么我得干什么。 啊， 现在不是了。 啊， 我跟你说，我在家说一他不敢。 是啊， 那是，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家，我说了算。 哎呦， 我当家。 我来了。 等会儿。 就这点出息啊，还你说了算呢。 哎呀，姑娘妹妹，你吓死我了！我到那大嫂来，妈，我跟你说实在的，妈，妈，我跟你说，妈，真的，我请你上一家，房子都给你收拾好了， 是啊， 接你去享福。 我哪儿都不去，你还变化还真大呀！ 你看是不是变化大不大？ 还真有个变化， 大不大？ 你大伙瞧瞧， 你看看， 原来的仙人掌现在都彻底变成地球仪了， 啊！妈，你真的， 我不去了啊， 是吧？ 真不去了啊。我这儿挺好的，行吗？ 是， 你坐着歇会儿，你坐下歇会儿， 在我这儿挺好的。 你坐下歇会儿。 回家，今天回家看看妈。表表表， 哎妈，有人唱 表。问呐， 表， 我是你二哥呀，听着跟那叫唤的似的。 哎呦，二哥， 妹妹你好啊， 二哥你也回来了。 哎呀，大哥在家了。哎呀，大哥长得还那么漂亮，你看看。哎呀，大哥脑袋还真亮，你看看。 看咱妈。 妈， 哎， 你挺好的， 挺好的。 你看我妈多年轻啊，这老太太。 哎呀，你看我这是老二吗？ 是我呀，妈。 我说二呀， 哎，二什么？什么叫二啊？什么叫二儿子？你咋二呢？ 你还挑妈呀？ 不是，妈你。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你看那个模样。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跟他说话，我这些年。 这家我是老大，我得说你两句。 你说我什么？你说我 咱们俩生气上火，全你惹的。 你别来这套， 你全是。你说你打结了婚啊？你来家过几次？ 不是，你还有脸说我是不是啊？你这到他门嫁到人家去，你看过咱妈妈你？你这叫娶了新娘，你忘了旧娘？ 呸！叛徒！ 我告惹我是吧？ 叛徒！ 大嫂来了， 在哪儿？ 我都吓不死你，我告诉你。你提谁都不行，一提大嫂扑腾就危险，我告诉你，这都形成规矩了。妈，我告诉你啊， 倒霉老二， 前一段时间吧，我对你不孝顺， 嗯， 这是怨我了。 嗯， 我们社区搞那个孝心活动了， 嗯， 现在我想开了， 嗯， 妈，我接你上我们山东， 嗯， 上济南，你上我那儿去玩去，妈， 不去呀， 妈，你 我真的不去， 妈，上我那儿，妈，上我那儿， 你一定上我那儿去， 真的， 妈，上我那儿， 来看我就行了，来看我就行了， 你要不去， 我很知足了啊。 在我这个挺好的， 我在这家排行老三，名叫小二，一直在国外做点买卖，水产生意，主要卖的是海带。俗话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老母薄了头，今天回家把娘看，不由得眼泪哗哗流。开门来。 来人了。 来人了。 来人了。 二哥你去吧。 开门 了。二哥你去吧。 我看。 哎呦。 大哥呀。 啊。 我回来晚了。 我也刚到啊。 二哥呀。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这不也刚听着事吗？这不是 妈呀，妈呀， 爷爷，我还没过去呢啊。 妈呀， 这倒霉玩意儿， 妈妈， 哎， 还有人从国外回来看您老人家来了。 我知道你想我啊，我问你， 你什么事刚赶回来的？ 是啊，飞机晚点，我回家晚了。 不是你这刚知道是什么事啊？ 我刚听说我大哥跟二哥也在这儿。 你这拿话出说怎么扑了我、啊、你？哎， 妈呀！啊，别过来！ 妈妈， 头两天我给你老发的短信，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 屁话！我连手机都没有，你给哪个妈发的短信呢？ 母亲，是这么回事儿。头两天我给你老写了一封信，不知道您收到是否？ 你过来一趟，你过来一趟。你会说人话吗？你 会啊， 你说人话。 哎，妈，头两天托儿给你带信没收到啊？ 听着是人话呀，这都 干啥？你 这里头 有脸回来是吧？ 咋的了？ 咋的了啊？有脸回你啊？每回给我打电话都说我要接咱妈，我要接咱妈，咱妈还在家里。 我这回来干啥来了？ 接干什么？ 我接咱妈来了。 接他妈？你接都不接呀、啊？ 飞机票都买好了。 你接呀、啊？ 妈，我跟你说，别谈了啊！我飞机票买好，我这就出国。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 你眼巴巴睡呢？哎呀， 妈妈！ 哎呀， 哎呀，哎呀，你怎么还往下掉啊你？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哎呀，我天哪！ 我。 妈， 咋的？ 怎么那么大岁数？你看你这妈摔的腿都那样了，你看。 看你 妈 哟！ 不要脸， 不要了，不要 了。从国外带就这个、哎、啊，这都国内出的。你假装笑着，啊，笑着笑着，动不动说，哎呀，我要领咱妈出国享福去。你出国了吗？呸！呀呀呀！ 啊，他舔脸说我呢？你在大连领咱妈上过公园没有？上过海滩没有？啊，上过西海公园，上过老虎滩没有？你领咱妈蹲过监狱吗？啊，不是，你领咱妈参观过那个日俄监狱吗？ 我这不是我那 你什么？你什么？ 我这 两个人是不孝之子啊！ 呸！ 怎么到我这是算份的呢？ 算份的。你就该是双份儿。 你怎么了？你说 你在山东 啊？ 啊，那地方那么些风景。 有啊， 你领咱妈看过千佛山吗？ 对啊，没去过。 游过趵突泉吗？ 啊，没去过。 跳过大明湖吗？ 跳大明湖？ 不是那个去看过大明湖吗？ 大明，我这次来我就是接咱妈去。妈，我告诉你啊，我想开了。嗯，你听我，大明湖跳不行，咱去游览去。妈，你必须得去。 船票下来了 啊！船票 啊, 啊， 不是，那个、 船票，我去法院要图形去是吧？ 不是船票， 晕船票， 我晕船。 妈，飞机票给买好了，坐飞机去。 晕我。 妈，那个坐船坐飞机都不行，坐火车上我们那去。 晕车啊？ 咱妈这个， 你看，俺妈这 不缺心眼儿， 什么都晕。 这 么 走吧、 啊？我跟你说，妈，您这三个儿啊。以前都不对， 对， 现在要改了，要好好孝敬孝敬您， 真孝 敬，孝敬孝敬咱妈。这样，咱妈晕机晕船啊，晕车， 对， 咱三个让咱妈坐轿去跟咱享福，好不好？ 对， 注意好啊， 来， 好，来，来，来，妈，你别客气， 我叫他们， 我叫他们，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孝心》，参演者当中有一位相声名家刘同，他是施圣杰先生的弟子。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小街轶事》，施圣杰、赵宝乐表演。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对， 作为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呢，应该研究我国的方言土语， 是 什么话都得会说。 施老师 啊， 您什么方言说的最好？ 我说的比较好的还是广东话。 哦，您会说广东话、啊、 有一点研究。 您能当着大伙儿在这儿说两句广东话吗？ 可以。那么说几句广东话问候一下各位， 哎， 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嗯， 注意听， 哎， 广东话，广东话你懂吗？ 我不懂。 那就好办了。 哎，什么叫好办了？你要蒙我呀？ 不是，你要不懂广东话，我说的慢一点。 哎，你说的慢一点 啊， 我根据你这个动作表情，我就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吗？ 那 你注意听啊。 嗯， 问候啊。 哎， 各位来宾，多谢各位光临来待候啊。 哦，听明白了， 什么意思？ 说以后啊， 嗯， 他就不说相声了， 嗯， 改养狗了。

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谁唱唱歌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9度。今天白天本市高空受偏西气流的控制，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较适宜出行，只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渐浓，上班上学的朋友请适当添加衣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近地面风速小，有一定湿度，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25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略凉。今天本市大部分时间为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努力大，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会迅速咕噜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叫做相声小品大荟萃，下半时段呢，请您听一段群口的化妆相声，再来听一个天津快板的小段，都是同一组演员表演的。这段相声卖枕头是当年有一届啊央视相声大赛当中的获奖作品，表演者是赵伟洲、高玉庆、牛承志。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呢是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哟。这个相声啊，赵老师，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哦，很长时间没见到您了。 是啊， 见着您太高兴了。 好好好， 想您呢。 想您，想您， 这还 很热情，很热情。哎，可以，行行行， 我非常的崇拜您。 是， 哎，您不要客气啊。 真的 。哎，见着您就是想您，别客气。 可以， 哎，不要，行了， 你听我说， 您不要客气， 你不要客气。什么毛病你是？ 哎，不认识我了？ 怎么不认识你？这是 装不认识我？ 甭装，就是不认识。 不认识我，你亲我？ 啊， 是谁亲你？谁亲你？ 你看，你看，你好好看看吧， 好好看看 啊， 好好看了也不认识。 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谁呀、 啊？ 你是 中央电视台周末喜相逢，去过没去过？ 那我当然去过了。 演没演出？ 我在那录过像。 还是的 啊， 想起来了吧？想不起来。您忘了 啊？ 您在台上演出， 哦， 我在台下给您鼓掌 啊。 啊，您在这鼓掌啊？ 那我怎么能想得起来呢？我还是不认识你，我以为你导演了，你还真是，你还真是，还认识啊？ 别看您不认识我 啊， 但是我对您非常的了解。 你对我了解？ 对了， 你了解我什么呀？ 您是在北京厂桥住，对吗？ 啊， 是不是 啊？ 哎，夫妻感情不好，离婚了，媳妇跟大款跑了，是不是？ 听谁说的你？啊？你听谁说的你啊？哎，这检查挺严，把这种人放进来了，这怎么回事？这大家啊！ 哎，给， 书记， 您 走。 您知道我来什么目的吗？ 什么目的？我问什么目的？ 我给您辟谣来了，知道吗？我是在小报上看到这消息，他们是不是给您造谣？ 那当然给我造谣了，讨厌，真是。 就是嘛，没错， 多可恨！你说这个，记住这个 呀。刚一说这个，当时火了， 那是 生气了。我没想到啊。没想到您这人是这么大狗脾气， 哎， 啊， 真的不，你怎么说话呢？ 我没想到您这人这么大脾气，你看一说这个，当时火了吗？ 那我能不火吗？这是， 其实他是造谣， 当然造谣了。 夫妻感情特别的好，融洽的，是不是？ 很融洽。 你看一说这个，高兴了，乐了，乐了吧？ 谁乐了？ 乐一个，乐一个， 乐不出来。哎，这，我干嘛呢？有你这么逗人乐吗？你这像话吗？这逗人乐，你这是 怎么了？ 不乐， 搁这 嗨，你看你把正事儿说出来， 哎， 做广告演出， 对了， 那行，可以， 赵先生 啊。 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身体可以，挺好。 谁说的？ 挺好。您 谁说的？ 你睁眼，腊月孩子动手动脚了，你干这玩意儿？ 失眠，对不对？ 是我们演员呢，演出以后兴奋，这个容易睡不着觉。 哎，你看一失眠就挂相， 挂相，我挂相了， 大挂相， 大挂相 啊，挂相挂的都脱毛了，您看看， 脱毛 啊。 不是我哪儿脱毛啊？ 这儿啊，这不脱毛吗？ 这叫脱毛啊？ 这叫 会说话，这叫掉头发。 那脱毛是 狗才脱毛呢，懂了吗？啊、哎， 赵先生， 嗯， 为了不让您脱毛啊， 哎， 为了不让您掉头发， 哦， 我们公司啊生产了一种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睡不着觉的一种枕头。 嗯， 您等着，我给您拿去。您可千万别走啊！您等着 啊！你说今天啊。想不到碰见这么一位啊，这哪儿来的？这是啊，高科技产品枕头啊，咱瞧瞧， 赵先生 啊， 这就是我们新城德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睡不着觉的一种枕头。 哦，这个 啊， 这专治睡不着觉的。 对了， 这管用吗？ 管用 啊， 沾枕头就着。 是啊， 保证您睡得跟死狗一样。 不是。你这一嘴都什么词儿啊？我这边 啊，说习惯 习惯。你是干什么的？你这 我以前是养狗专业户。 哦，你这属于三句话离不开本行了。 哎，对对， 好，这个管用啊， 管用。 这个多长时间能入睡啊？ 那得提前一个小时做准备工作。 那怎么准备啊？ 吃安眠药。 吃安眠药？ 不吃安眠药还用这枕头干嘛呀？ 废话，这不你说的吗？ 不用吃安眠药， 不用吃安眠药， 枕头就管用， 枕头就管用。 哎，对了， 哦，这个多少钱？ 嗨，您是名人 啊， 不要钱白给您。 哎，那可不行， 用得好了之后，您呢、啊、宣传，做广告就行了。 我跟您说呀、啊，我们这个有规矩。啊、你比如说呀、啊，做广告我们要收费、 嗯， 哎，这个枕头我们必须得给钱。 啊、 哦，给钱。哎，要不给钱我不要了，必须给钱，真给。 OK， 那给个成本费吧。 成本费 啊， 多少钱？ 不多 啊， 3800。 3800。别掉地下 啊！太珍贵了啊！什么破玩意儿3800？你看这什么玩意儿？ 咱俩谁说的钱啊？ 我说的， 是不是你先说的？ 我不是我说的呀、啊， 就是我们是白给你的， 哦、白给我的。 对呀、啊，当然了、哦，你要卖出2个枕头啊， 啊， 你就白得1个枕头。 哦，再卖出两个呢，你就得3800块钱。 得三千八， 这主要看你的业绩。 看我业绩， 业绩就是发展下线，下线发展的越多，你的业绩就越高。 是， 这里边有翡翠级的啊，有钻石级的，到时候你到达了金字塔那塔尖上， 别说了。我说这小子一上来抱着我跟我套近乎呢，我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传销的，啊！告诉你，传销是杯毒药酒，害完亲戚害朋友，这个东西太害人了啊！拿着你的枕头啊，送你一个字儿， 是 快滚。 您这是俩字儿， 送一赠一。 走，漂亮， 走。 我赵先生啊，您知道我哥哥拿这枕头挣了多少钱了吗？ 好几千万呢。 好几千万啊！ 你哥哥得害多少人呢？ 我哥哥都出国了。 是啊，他不跑枪毙了。 我哥哥在国外买的别墅都带游泳池啊， 被他害的人全都跳了河了。 您可不能错过这发财机会。 这财我不发， 就这枕头一倒手5000。 这都枕头啊，我看值6000。 5000，6000，5000。 宝贝儿，那边卖去啊，值6000块钱。 赵老师， 哎，走。 哎呀，啊， 又来 给人当托呢，啊， 什么事儿？我给人当托啊？ 我都听见了。 你听见什么了？ 那儿喊5000，您这儿6000，那边卖6000。 不是不是，您误会，我可不是托。 那您 这人呢，想送我一枕头。 白给您啊，那您干嘛不要？ 咱不认识人家。哎 呦，你管他认识不认识呢？啊，对您有好处不就得了吗？ 那不能随便要人东西。 哎，对，他送您什么枕头？ 就是治失眠睡不着觉的枕头， 专治睡不着觉那枕头， 就是那个。哎呦，要死啊你！你干嘛？你使这么大劲儿呢？ 对不起啊！你肯定不是托， 肯定不是托， 不认识他， 不认识。 我跟您说实话啊，我就想买这么一枕头。哦，我爸爸就睡不着觉，我一打听啊，得上国外去订购去。哦，看您那意思，您是不想要？ 我不要这个。 这么着啊，您把枕头卖给我怎么样？ 卖给您？ 我需要啊。 小伙子，我劝你别买。 他一张嘴3800，你要吗？ 你肯定是托。 哎，我怎么是托啊？ 没拦着我干什么呀？ 哎，你看看，那个周瑜打黄盖，有愿打有愿挨打。 我需要， 需要，都买去，快去啊！买吧。真是啊， 嘿，先生 啊， 先生， 什么事 儿？就您这枕头啊，我要买多少钱？ 啊，多少钱都不卖。 对， 这枕头是啊，董事局决定给谁的，知道吗？这多少钱买？快， 该找谁找谁。 张老师 买了吗？ 你听见了吗？啊，人家不卖给我呀。 啊，不卖还 这么着，您给我帮个忙，嗯，跟他说说，把这枕头卖给我，嗯，哎，我不让您白受累啊。 是， 我给您800块钱好处费怎么样？ 啊，你要就买这个枕头， 干脆啊，100美金， 美金没花过，没花过。 您说成了，800， 是吧？ 怎么样？ 这有什么了？手到擒来的事啊！要买这个， 买这 个。好嘞，哎，我说那个，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怎么说呀？您跟他怎么说？ 好嘞， 啊，您呀。先问问他，哎，他这个枕头是不是那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的枕头？ 好，哎，过来，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枕头是不是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这个新城泽林怎么还高科技啊？这个啊，是不是专治失眠那枕头？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他说了，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为了防止上当，嗯，你得问他一下啊。他这个枕头是不是传销的？哦， 你这个枕头是不是传销的？ 我不是传销的，嗯，是在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当中转圈来回卖的。哦， 你听见了没有？嗯，他说他不是传销的，嗯，他是在同事、同学、亲朋好友当中转着圈的这么卖，这不就是传销吗？这 啊不，啊不不 啊这不 在朋友当中卖的，不算传销。 哦，这可不算传销， 不算传销。 你说今天我碰见一明白人啊，你说啊， 这还得谨慎一下啊。您问他一句啊，问他是不是骗子？ 那咱问问他，哎啊，有问人家是骗子的吗？有这么问的吗？啊， 您不知道啊，这骗子比较圆滑。哦，您问他一句，你是骗子不是？他一般不敢承认。你问他，你看怎么说？ 哦，这问题是啊， 问题。 那我问问你啊，嗯，可不是我从心里问的。哦，哎，你是骗子不是？ 啊，你敢问我是不是骗子？啊，你算猜对了。 听见没？他说你算猜对了， 是骗子。 好， 好， 这人可靠， 可靠。 他自己承认是骗子了。 嗯， 这人很可靠。 对，他敢承认自个儿是骗子，这个人相当的可靠。那什么逻辑这是？ 你知道怎么的 啊？ 他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 哎，你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 我们公司一年生产12个枕头， 一个月生产一个， 生产12个枕头， 这个不对。 嗯， 据我所知啊，他们公司一年生产17个枕头。 哦， 12个是一般的枕头，还有5个特制定做的枕头。 那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网上查的呀。 他在网上查的。 你问他一下 啊， 那个特制的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他知道不知道？ 这个特制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在国外卖多少钱呢？这属于商业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他说这商业机密，他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这你也知道？ 就这枕头啊。 嗯， 在美国卖5000美金， 不， 英国卖4000英镑，比利时卖8000欧元，俄罗斯卖1200万卢布，在泰国曼谷卖8888万泰国铢，在阿富汗卖多少钱？这我算不上来了。 这算不上来，你算这干嘛呀你？ 这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网上查的呀。 我是在网上查的。你问他一下 啊， 这个特制的枕头是外国人谁定做的？他知道不知道？ 哎，这特制枕头是外国人谁定做的？你知道吗？ 是外国人睡不着觉的人定做的。 他说是外国人睡不着觉人定做的。 外国人谁睡不着觉？他知道吗？ 外国人谁睡不着？外国人多了，谁睡不着觉？他怎么知道啊？ 他不知道，我知道啊。 这你也知道？ 比尔盖茨定做了一个， 呵， 拳王阿里定做了一个， 嗯， 帕瓦罗蒂定做了一个，本拉登定做了一个， 这些人都睡不着觉、 哎、 啊！ 好好好， 这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网上查的呀。 这哪网有这个呀？ 你想，我要是把这枕头卖给拉登的话，准赚钱。 你要知道拉登在哪儿，比这还赚钱。 这就是外国人订了4个枕头。 哎，不对， 嗯， 你说是5个枕头。 对，我估计他手里拿的就是 这个值钱了。 你问他一下啊，这枕头我买了，他要多少钱？ 哎，这枕头他买了，你要多少钱？ 完了、 嗯， 枕头的秘密都让他知道了。 嗯， 本来这枕头不想卖的，可是有的人拿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要这枕头有什么用？一咬牙一跺脚卖了， 不卖。不卖你跺脚干嘛呀你？ 钱少了不卖 哦， 1万块，问他要不要？ 他出价了，1万块，你要不要？ 啊？1万块钱？ 1万块， 他可真敢张嘴呀、 啊！哎， 我明白了 哦， 他知道我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买主， 哎， 想出一个大价钱把我狼跑了， 就这意思， 不就是1万块钱吗？ 有钱 太小了， 对， 毛毛雨了， 有这个钱， 干脆 来了， 不要。 不要费这么多话干嘛呢？ 一个我不要，他有多少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您想 啊， 这在国外卖5000多美金，合人民币4万多。 你怎么卖？我 他脑 这枕头他卖给你了吧？他同意卖给你了。 我明白了。 哦， 张老师， 哎， 给您，这是200块钱。 200块钱， 这叫定钱。 哦，这是枕头定钱。 我现在给您取钱去。 取钱去， 咱们一手钱， 那一手货呀。 您等着我。 行， 等着我。 你别说啊。真有买 一个？喂，什么？ 行， 又卖了一个。 好好好，哎哎哎 哎，赵先生 啊， 我手机没电了， 没电了。 周围哪有电话？ 哎，那不有的是电话吗？ 哦哦，那儿呢，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一会儿见。 好，好，好，好，行行行行行。哎呀，里边说的真有买的，你说这玩意儿 啊 啊？怎么着？ 给您， 这是 600， 六百 加您200， 这是 800块钱好处费。 你说啊，挣钱挺容易，800块钱好处费来了啊！12345678， 没错吧？ 这没错， 这个是这枕头钱， 这枕头钱， 哎， 这是10800。 行，好吧， 行了， 成了， 成交了， 成交了 啊！ 行， 什么 枕头啊？ 枕头不是说你手机没电，打电话去了？ 什么 啊？打电话， 打电话，我给您钱没有？ 给了， 说好了的。一手钱一手货， 你放心， 枕头绝对跑不了， 枕头跑不了， 跑不了。你别跑了吧，你 才 说好，给您钱得给我货，对不对？ 是，绝对能给你货。你这个话 你这么说， 对，要 不不给您钱，我给您。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说怎么了？ 赵老师 啊，怎么着？ 那附近有洗手间没有？ 这后边就是厕所，这后边就是。 我去一下 啊。 枕头来，你给我留下。 枕头绝对留下， 一定给我留下， 哎， 一定给我留下， 一定给你留 下。 哎，这怎么说的？你看，你看，你看， 赵先生 啊， 赵先生坏了，我们家出事了 啊， 我妈住院了，我得赶快去医院看我妈去，还赶上 您现在要走。 哎哎哎， 我说不，您别走，别走， 干什么？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这个您有事走啊 啊， 那个枕头能不能留下？ 哎，您不要吗？ 我跟你说实在的 啊， 我确实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赵老师 啊， 您太让我失望了， 太让我伤心了。 对， 我诚心诚意拿您当个朋友，您拿我当骗子。您这么做对吗？啊，真想要这枕头吗？ 真想要人呢， 拿钱来， 拿钱来， 拿钱来。 你可刚才说啊，你是白给我的。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我不知道您这人是这么个人。 你赶快拿钱来， 赶紧拿钱来。我是 啊， 我跟你说句实在啊，你说要多少钱？你扔我， 成本费3800，快点。 3800我也没有 啊。 我跟你说实话， 有多少钱？ 我就1000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 也就1500。 啊，1000多块钱不行， 1500快点。 不， 1500行， 你先 中 招， 你 等会儿，你差着那么多，你不能让我赔了，你给我借点去，快点。 哪借点？ 借，就这他们， 这都外地说相声的，借不出钱来。借不出钱来，这。 那你身上给我凑点， 凑点， 凑。 我没钱了，往哪凑？往哪去？ 我看这戒指，我说，哎，这不行， 怎么不行？ 这不行，我跟你说， 为什么不行？ 我们定情之物，我跟我媳妇一人一个买。你媳妇都跟人跑了，定了哪门的情啊你？ 哎，我说别咬啊你！你怎么你 值300？ 这值300块钱？ 300 行？ 不行不行，你手表， 这手表可不成。 你快 点， 你快点，你快点， 这手表你看这。 哎呀，你 这 西服， 手表行。 西服 不行， 怎么不行？ 演出服你就那 演出服， 你 看，你看， 我跟你说， 要不要枕头？要不要枕头？要枕头，快，脱， 你看这玩意儿，你看这玩意儿， 你看这就是嘛， 你 这枕头归你了。 哎，我说，洗手间这个， 怎么样？下来没有？ 下来了。 我那份一会儿分去了。 你高级不？ 好，我说，洗手间这哪儿去了？ 我这洗手间在哪儿去了？这个，啊？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啊，哎呀，哎， 舅舅，您不是睡不着觉吗？我给您定做了一枕头，才5000块钱， 你有带头定做的吗？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降临，空中降临，空中来，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4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高玉庆和牛承志合作的化妆群口相声，这段叫做卖枕头。相信诸位对于当年央视相声大赛他们三位的这段表演记忆很深刻，紧跟着后面他们三位还有一段很小的展示的环节，这段作品呢甚至光彩度超过了卖枕头，就是那段天津快板武松打虎，由高玉庆演唱，赵伟洲、牛承志伴奏，在大赛当中留下了一个版本，后来在晚会当中还演过。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他们在相声大赛当中的这个版本，您听听台下观众的火爆气氛。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武松打虎武二哥。话说这么一天，武松抄家伙直奔景阳岗，他心里乐呵呵，要说打虎还是武二哥，虎出了名，天下传说。可没走几里路，他心里暗琢磨，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个，是公还是母，是高还是矬，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一个还好办，我跟他能比划，要是上来7-8个，我可打不过。穿上岗要走，心里又琢磨，县太爷为打虎摆了好几桌，又吃饭了又喝酒，还给我唱歌，带红花骑大马送我上山坡。这样回去我这话怎么说？我说我感冒，我说我咳嗽，我说我有假条，我歇2天再说。县太爷听这话准说我念错，众百姓听了我这面子往哪儿搁？我还得往山上，我还得去拼搏，打死我出了名，我可了不得。最起码的跟相声大腕儿拼起又拼错。什么叫慰问料？哪个是天理和？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溜活。 心里要琢磨，这万一出点事儿，这可了不得。老虎咬脚豆，咬我嘎吱窝，我有痒痒肉，一咬咯咯乐，咬我后脑勺，我可不能慌，把我咬伤了，全家赎了我。谁让你逞能，谁让你这么做，你想撑大半，你想点别的辙，你死也不能死，你活也不能活，你成这模样，哎，你算找谁呢？武松当时的心情啊，当时不好说，就跟我参加全国大赛的心情我看差不多了。武松一看表，哎，时间快到了，想了半天怎么着，我赶快把酒喝，喝酒来不及了，先来杯可乐。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大赛当中高玉庆演唱、赵伟洲、牛承志伴奏的天津快板《武松打虎》，非常有意思。您听听，这里的包袱多么的密集啊，特别适合相声大赛的这个环境，尤其让台下的评委笑的也是前仰后合。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点半再见。 朋友来到咱北京，你逛逛故宫博物馆，坐坐音乐厅，里九外七皇城寺，太阳东升西行，九门八点一口钟，听我说说分明，玉渊潭看樱花，兴山拍红叶，朝阳公园美女，三里屯听音乐，牛街烧饼爆肚，烤鸭不用蘸醋，冬天吃糖葫芦，涮羊肉最舒服，打车方便，公交便宜，地铁去哪儿都行。如果您要腿着，非常保护环境，一周工作5天，1天不能开车，道路畅通，心路畅通，促进和谐安定。晚上的长安街上灯火十分辉煌，公交车站等车队伍排成了一行行。您先请吧 ，Lady First 啦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您了吃了吗？学风树新风，爱国还要创新，我参与我奉献，包容还要厚德。学风树新风，爱国还要创新，我参与我奉献，包容还要厚德。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小刘，干嘛愁眉苦脸的？ 哎，我这车保养可真贵，买得起养不起。 汽车保养上京东啊，倍儿便宜，轮胎满999减100，机油满199减100。哎，小刘你干嘛去？ 上京东下单保养去。 京东。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急用钱怎么办？ 农行网携贷分分钟帮您搞定。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在线申请，最高额度30万元，免担保，随心还。 超优惠、超便捷，我现在就申请。 开启农行网携贷，畅享品质新生活。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超。